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39集，元庆书院。展昭上前敲敲门，没一会儿，门被打开了一条缝，一个老头往外看了看。 我家主人不见客， 我有些事儿想要找沈燕沈院长。 展昭掏出开封府的腰牌，那老头愣了愣，打开了门。此时天色已晚，老头估计刚才也没看清楚，这会儿门打开了，倒是看清楚了门口的是展昭。 展大人呢？我家老爷不在。 我刚才去书院找过他了，不是说病了在家里面养病吗？怎么了？不在吗？ 我家老爷七天前突然说有事儿要出远门，还吩咐如果有人问起就说病了在养病，近期一律谢客。他也没说去哪儿了，就说过阵子回来。 他没有说别的吗？ 没，他走得挺着急的。是不是老爷出了什么事儿啊？ 能去他书房里看看吗？ 老头点了点头，也不拦着，让展昭进门。那老头是沈府的管家，沈燕好歹也是一院之长，家宅自然不寒酸，宅子书香气也挺重。展昭随着管家去了沈燕的书房，管家说去叫夫人来，一家人其实都挺担心沈燕的，毕竟这样突然走了有些反常。展昭等人在他书房看了一圈，沈燕还是很有些品味的，书房里挂着几幅书画，都是佳作，书籍以及摆设也看得出他涉猎甚广。白玉堂看了看书桌，桌上摆着看了一半的卷子，都是元庆书院学生的书画。这时外边传来脚步声，就见一位穿着素白长裙样貌娟秀的女子走了进来，给众人行礼。展昭走过去还了个礼，管家就介绍这位是夫人。沈燕只有一房妻室，两人相差了十几岁，无子嗣。众人观察了一下这位沈夫人，目测才20出头，沈燕应该也不大，40多岁，这女子看起来知书达理，气质出众。 沈大人，可是我相公出了什么事？ 我们只是想找他打听一个人，夫人可知他去了哪儿？ 就是不知道，全家人都提心吊胆的，他从来不是这样没有交代的人。若不是他嘱咐了不准报官，我前些天就去开封府报案了。 报案？ 我相公是七天前突然说要走的，还是大半夜走的。临走嘱咐我说，无论什么人问，就说病了在养病，不准声张，不准报官。到时候他会回来。 到时候回来？什么时候回来？ 不知道，这几天总觉得怪怪的。那天好像还有人破门而入，进了他的书房。 书房被翻过的感觉，丫鬟们也说看到个人影。 他为什么突然走了？走之前有什么征兆吗？ 这个吗？ 沈夫人，沈院长没准会有危险，最安全的法子是让我们先找到他。 是这样的，他那天得知谢逸婷死在金家老宅之后，整个人就很紧张，当天夜里就走了。 他带了什么东西走吗？ 他带了个包袱，里头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。 让幺幺试试。 展昭看白玉堂，白玉堂点点头，走出书房，到屋顶打了声口哨。 夫人，有没有沈燕的衣物？ 沈夫人拿了沈燕的衣帽出来，没一会儿，头顶阴影盘旋，幺幺落到了院子里，落地先拿大脑袋蹭白玉堂。白玉堂拍了拍他，拿了沈燕的衣服给他闻，幺幺闻了闻，扑扇着翅膀飞了出去。展昭和白玉堂也跟着出了门。毕竟这是沈燕家附近，沈燕的气味应该很多，幺幺团团转了好久，最后顺着长街飞了出去。展昭等人一路演， 妖妖最后落在了元庆书院的门口，晃着尾巴看白玉堂。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这条路应该是沈燕平日经常走的，妖妖大概被气味干扰了。白玉堂示意他再找找别的路，妖妖歪着头看白玉堂，飞到元庆书院的围墙顶上扇了两下翅膀，那意思这里这里。白玉堂和展昭无奈，看来没什么希望了。妖妖毕竟不是人，要跟他表达明白也有难度。这时赵普和公孙也来了，赵普伸手拍了拍怀里已经睡糊涂了的小四子的屁股，小四子抬起头伸手揉了揉屁股四周看。 哎，我们要找的人在哪儿？ 小四子打了个哈欠伸手一指，众人就见他指的是元庆书院的大门。展昭微微皱眉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也觉得有些微妙，莫非人就在元庆书院里？ 会不会是书院的夫子骗我们？ 没理由啊。 想吧，展昭上前敲了敲书院关着的大门，没一会儿有人来开门。元庆书院因为都是开封本地学生，所以晚上书院是关门的，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。那老头打开门，不解地看展昭他们。展昭对他招招手，示意他出来。老头就出门。 有个逃犯跑进去了。 老头一惊，展昭摆摆手。 你先回去睡觉吧，我们抓住人就好了。 老头点头啊点头，赶忙就跑了。展昭等人对视了一眼，进了元庆书院。书院里黑灯瞎火的。隐卫们找来了灯笼点亮，照着四周围。白玉堂拍了拍妖妖，示意他找找看。妖妖晃晃悠悠就往前走，展昭等人都在后头跟着。没多久，妖妖走到了一间书房门口，就开始歪着头瞧那书房。展昭走过去推了推，书房门开了，里边照样还是黑漆漆。妖妖挤进门，在原地转了几个圈之后，就开始扒拉一处的墙壁。白玉堂走过去，伸手敲了敲墙壁，微微挑眉。众人就见五爷开始四处找，花瓶转一转，烛台掰两下，总之这儿动动那儿动动的，最后就听到咔嚓一声。白玉堂抬头，众人就看到那面刚才妖妖扒拉的墙壁往外转动了一下，出现了一条门缝，里边出现了光亮。与此同时，就听到里头传来了啪嗒一声，似乎什么东西掉地，还有慌乱的脚步声。展昭往里头喊了一声： 沈院长，不用怕，我是展昭。 展昭说完，里头忙乱的声音停了下来，随后就听到脚步声响。不多会儿，那扇门被推开，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出现在了门后，尴尬地朝展昭他们笑了笑。赵普摸了摸下巴，这沈燕原来是躲起来了。 看来他还挺精明的，如果没躲起来，没准也跟谢一婷他们一样一命呜呼了。 嗯，展大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 我们来找沈夫子打听一个人。 打听谁啊？ 林子问。 展昭这三个字儿出口，沈燕的脸刷啦就白了。众人瞧着他脑门上直往外冒汗，估计他是知道不少。 你躲起来表示有性命之忧，亲人怕丢性命，怎么不来开封府投案呢？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了？ 我没有啊。 沈燕一个劲儿摇头。展昭到了桌边坐下，示意他也过来坐。沈燕走过来跟众人一起坐了，抬头看了看展昭等人，叹气。 我害怕和躲起来跟紫薇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都十几年没见了。 他这说的什么？他不知道林子薇已经死了吗？ 你为什么躲起来？ 因为谢以婷死了，我怕我也逃不过这一劫。但是既然开封府接手此事，没准能查清楚，抓住了凶手，我就能出来了。 你知道杀谢以婷的凶手是谁啊？ 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知道谢一婷是因为什么死的。 因为什么？ 你们大概已经查到了， 谢逸婷私底下会干些替人销赃的事情，总在夜路走，早晚得撞见鬼。他的死应该跟他最近入手的一批货有关系。 货？什么货？ 是一批金器。小心！ 沈燕张嘴，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赵普突然出声提醒，随即展昭顺手一扑沈燕，赵普抱着小四子，搂着公孙一猫腰，白玉堂一脚踹翻了那张桌子，挡住几人。与此同时，嗖嗖几声响，十几枚银针钉在了桌面上，接着外面传来了影卫的声音： 什么人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